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斯里兰卡、瑞士滑雪、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：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堆残雪，半截房影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市井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放了学，我也爱在小市上溜达，主要是看热闹。我手里没钱，买不来什么东西，尽管小市上的东西都很便宜，可大多与我无用。一个老太太坐那儿卖珠花，有人呢蹲那儿挑，挑着挑着，老太太从怀里摸出一根点翠纽丝金钗，说是从宫里流出的物件。一个中年汉子眯着眼儿，靠城墙坐着，揣着手，脚底下平铺着两排书籍，搭眼一看，是七侠五义、儿女英雄传、镜花缘、施工案一类。我顺手翻起一本七侠五义，竟然还是带绣像的，虽然是黑白，还是很传神。我一向对书里的插图感兴趣，想买却没钱。看七侠五义的下边还压着一本画书，彩色的，精美无比，拿在手里翻阅，无字却有些看不懂。画面上大多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物，也有三个的，女的把脚翘得高高的，男的趴在女的身上啃。旁边一个男人大惊小怪地说：丫头，怎看这书啊？我说：我怎不能看啊？那人说：春宫画，少儿不宜。我抬头看那卖书的汉子，竟是一脸的鬼笑，心思不是什么好事，就把书放下了，自此记住了少儿不宜。乱哄哄的摊贩中，有一对大洋花瓶， 在乌杂的旧物中绝对是独树一帜、鹤立鸡群的显眼。花瓶被卖主用包袱皮遮着，有意露出一个角，谁要看他就把包袱皮掀开一个缝，看一眼立刻盖上。羊瓶子上有金色的花朵，有牧羊女放羊，还有小羊人吹喇叭。我站在那儿不想走开，盼着有人问津，我能再看看那美丽的瓶子。小四儿在我耳边悄声说，这对花瓶是偷来的。我问，何以见得？小四儿说，你看那卖主俩眼闪烁不定，贼眉鼠眼，四处学嘛，破毡帽，烂夹袄，哪里是趁盐花瓶的主啊？再看那价钱，分明是急于出手的价。小四儿一说，我才窥出卖主的不同寻常，遂知道小事儿的水很深，下头藏着许多看不见的内容，就跟北馆的致命堂似的，往深里追，下头就有200多句遗骸。我们班主任姓马，回民，女性，长得白皙漂亮。他老在班上说，下学不要去逛小事儿啊，那里五方杂处，三教九流，遇到拍花子的会把我们拍走，再也回不了家了。拍花子的是老北京吓唬孩子的话语，说是有帮人专门诱拐小孩，手上抹了药，往孩子脑袋上一拍，孩子呢就迷迷瞪瞪跟着人家走了，带到远地方卖了。我们谁也不信有拍花子的，谁也没见过拍花子的呀。老师拿这样小儿科的瞎话骗我们，是把我们估计得太幼稚了。但确实小事儿的环境不是让老师能放心的地方，他让我们互相监督，发现谁去小事儿就立刻告诉他，他要请家长。请家长是马老师的杀手锏，凡是遇到他不能和我们本人沟通的事情，他就把我们的爹妈叫到学校来，直接告御状，一点不留情面。他要家里和学校共同管住我们，不到小事儿去，说在那样的地方学不出好来。哼，谁管得了啊？我们都是长腿儿的，放学回家多走20米就站到小事儿去了，一切都是放学路上。有一回我正在小事儿上看人打架，一个卖留声机的说买主划了他的唱片，抄起板凳就往买主脑袋上砸，买主呢也不含糊，抡起留声机的大喇叭就往城墙上摔。正看得出神呐，远远看见马老师在西头出现了。马老师金刚神一样插着腰在人群中堵截他的学生，他要抓现行。我不会往枪口上撞，趁他没看见呲溜从东头跑了，照直回家，一点没耽误事儿。有一回被老师摁在了小事东口的城墙根儿，老师问我在这干什么呢，我说看王八。老师问什么王八，我说听说城墙豁口拆出了一只王八，明朝的，还活着呢，我来看看。老师看着我一脸苦笑，问我能不能编点新鲜的。我把他领到马路东边，指着豁口的墙洞让他往里看，他说哪有王八，里面是块石碑，明朝砌城墙的时候砌进去了。我说石碑不是坐在王八脊背上吗？老师没说什么。哼，这些我是听爸爸和老三闲聊的时候聊出来的，应急用在这儿罢了， 还挺恰如其分。哼，大北京随时随地能给我解围，对这点我深信不疑。老师不让去小事儿，但是他没有交代不让我们去鬼子坟儿。这是因为他可能压根儿不知道鬼子坟儿这个美好的地方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·鬼子坟儿》，演播田洪涛。 去鬼子坟儿，每回都少不了东升。东升是个好学生，不似我们，每天混打混闹，没心没肺，对什么都感兴趣，就是对学习不上心。东升对学习抓得很紧，平时话语也不多，学习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。有一回，那是我们刚刚接触古文的时候，老师让我们预习《木兰辞》，第二天一上课，就让我们一个接一个背《木兰辞》，一人一句，背不下来就站着。头一个叫起来的就是小四儿。昨天我们在鬼子坟疯跑了一下午，又看了老孟头收拾了两匹马一头骡子，回家累得贼死，谁还有精力和花木兰周旋呢？被叫起来的小四儿一脸茫然，环顾四周祈求援助，有人在下边小声提醒：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。”小四儿就唧唧唧唧，唧唧唧唧唧唧，小鸡儿一样叫唤了半天没有下文。老师气得把教鞭啪的往讲桌上一拍，朝他瞪眼。小四儿一急，背出来了：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生小鸡。”老师说：“门外站着去。”小四儿就出了教室，站在了外面灿烂的阳光下。那天能接下来背的没有一两个，老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眼瞅着同学们森林一样站了一片，坐着的没几个了。我坐在最后一排，知道罚站是迟早的事儿，心里就比较坦然。书背到东升这儿，情况发生了逆转。他站起来朗声背道：“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，朔气传金柝，寒光照铁衣，将军百战死，壮士十年归，归来见天子，天子坐明堂。”老师没喊停，他就一直背了下去，直到完了，把他后边的都救了。老师说：“很好，东升同学坐下，其余都站着。”那天大部分人都站着听老师讲解木兰辞，记忆都十分深刻。老师在内，大家对东升刮目相看。那时候谁学习好谁就当班干部，东升自然成了我们的学习委员。这个从河北乡下转来的，剃着光脑袋穿蓝色对襟夹袄的插班生，比我们这一帮北京胡同串子能干多了。我们课间是玩儿，东升呢要到教员室把下节课老师要用的教具拿到教室来，比如木头圆规尺、演算珠算的大算盘、挂图什么的。实在没得拿了，还有粉笔盒跟教案。他认为 这都是学习委员应该做的。老师们都喜欢他，说他身上有农家子弟的朴实和憨厚。我倒是觉得他更像瑞福祥布店的小伙计儿，穿上长袍一顶一的像。六一儿童节要举行庆祝活动，要求女生穿白衬衫花裙子，男生是白衬衫蓝裤子。东升的白衬衫样式很旧，立领对襟儿，胳肢窝下头还有个蓝色的字母 M， 升旗的时候一进队里，那个 M 就清楚地露出来了。见我老朝那个 M 看，东升悄悄告诉我，白衬衫是他妈妈拿面口袋给做的，这个 M 啊，放到胳肢窝是万不得已，实在是躲不开了。我知道了，东升的家境很一般。东升有个弟弟叫秋生，像画上的人物，长得很好看，安静瘦弱，梳着中分，穿着棉袍，小毛窝窝，见了我鞠躬说，姐姐好。秋生在北馆小学读一年级。北馆小学是东正教的教会学校，有一批很老派很正统的先生，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。有一回学校开家长会，东升的爸爸来了，带着秋生。秋生在他爸爸旁边规规矩矩地站着，不闹也不说话，大眼睛四处看。那天我妈也参加了家长会，拉着秋生的手直夸秋生懂事儿，说到底是教会学校教出来的，很绵很乖。他要是能有秋生这么个听话的小儿子，这辈子也知足了。我妈这人看谁家的孩子都比我们家的好，老是拿我的缺点比人家的优点，时刻不忘打击我的自尊心，这是他一生教育最大的失误。人家的妈都是护犊子，我妈绝不。每回在外头吃了亏，跑回家来哭，妈都说，再接着，出去打。那天，秋生爸爸说秋生身体不好，断不了药，孩子能维持成这样，就托了圣母的保佑了。秋生有肺病，我周围生肺病的人很多，养牛的秋生爸爸每天给秋生带回一缸子牛奶。牛奶是北京小孩根本见不到的东西，我们自小都是吃人奶，没吃过牛奶，实在没奶吃了，吃高干粉。天津卫西边杨村的高干粉很有名儿，也便宜。要是连高干粉也吃不起，那就只能吃酱子了。打一小锅稠乎乎的酱子，搁点糖，拿手指头往孩子嘴里抹，小孩子叭叭叭的吃的还很香。牛奶是大人吃的东西，现代派的家庭里，老爷子能吃上牛奶，老太太一般还轮不上。我们家订了一份牛奶，是给我爸爸的。门口挂一个小木头箱子，每天有人来送。我的任务是头天晚上把空瓶搁箱子里，第二天早上把一满瓶牛奶取回来交到厨房墨江手里。我得到的犒劳是拴瓶盖纸的猴皮筋儿。一来二去，猴皮筋儿攒了不少。那时候，猴皮筋儿是女孩的重要家当，跳皮筋儿是游戏的首选。北馆小学的秋生能正儿八经地喝上牛奶，还真是托了圣母的福了。礼拜天，我们常到北馆去玩， 北馆小学就在教堂的大院子里边，几排平房，几棵大树，跟公立的方家胡同小学不能比。我们在北馆不敢像在鬼子坟那样放肆，特别是进到那高大的教堂里面，看着燃在烛台上的一根根蜡烛，看着墙壁上晃动的一幅幅人像，只是觉得新奇陌生。画像的脑后都有一圈金光，眼仁都很白很亮，一眨不眨地盯着你，无论你走到哪个角落，他们都在看你，让你躲没处躲，藏没处藏，索性不看。我爱看擦拭烛台的修女，眉眼细发，手指修长，黑袍子下头露出精致的皮鞋，烛光照耀下那张脸光润的比墙上的画儿好看多了。我认识其中的一个叫玛丽，她跟我们家的小狗一个名字。我们家那只玛丽狗是我的五哥从狗市上给我妈买来的，白色普通京巴。老五跟北馆的玛丽认识，他跟我妈吹嘘跟玛丽亲过嘴儿。老三说，哼，充其量啊，玛丽是亲了亲老五的脑门，他亲过很多人的脑门，不单是老五一个。被亲过的老五很激动，就把买来的狗叫了玛丽。后来老五死了，玛丽狗也死了。我妈想念老五，又买了一只，还是京巴，还叫玛丽。至今那只玛丽狗在我们家跑进跑出，活得很欢实很自在。我跟玛丽说起老五和玛丽狗的事儿，玛丽说她还记得老五，那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个性的人，留学法国，能说一口流利外语，却穷途潦倒，冻死在后门桥下。我五哥的事儿，几乎大半个北京的人都知道。我不想接玛丽的话头，但是我看到玛丽的蓝眼睛有些湿润，她捧起我的脑袋，在我的额头亲了一口，就像当年亲老五一样。他的嘴唇湿湿的，温温的，有股栀子花的味道。我看到了玛丽眼角细碎的皱纹，这个玛丽已经不年轻了，我的五哥活着也该奔五十了，他是我爸爸第一个妻子的小儿子，因为不学好，被我爸爸赶出了家门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芹的精二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停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。 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，